起故事。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记忆唱片的好朋友们，我是古月。今天我们和大家畅谈的是国货回潮。所谓国货回潮，简单的来说就是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钟情于那些国产用品、国产老物件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这些热爱国货的人还是我挑我的。 别人喜欢的不一定是我喜欢的，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全都适合你。我只会选择不一样，看起来很特别，我是不会去选择人人都有的，像是跳跳我跳我的，口红跳跳你跳你的，音乐跳跳我跳我的，男孩跳跳你跳你的。不如想象的好，一概都不要，不是独一无二就继续往下找，像是跳跳我跳我的，口风跳跳你跳你的，音乐跳跳我跳我的，男孩跳跳 物质丰富到几乎什么都有的地步时，大家却开始忙着寻找上世纪80年代的潮流风。海魂衫首先成了先锋音乐人的最爱，随后在时尚人群中蔓延开去。海魂衫其实就是各国水兵们穿的内衣，通常为白蓝相间的条纹衫，俗称海军衫，又称海魂衫。穿上海魂衫会不会让你想起这首歌《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》？最近一段时间，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国产老牌商品都被人重新记起。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时代，它们凝聚着人们共同的生活，在今天则掀起一股怀旧风。服装、鞋、化妆品、老式收音机、老式照相机，甚至果丹皮这样的零食，在销声匿迹一阵子之后，重新成为一些人热议的话题。送上小柯演唱的歌曲《日子》。 散了，想 的季节过了，花落的时候来了，想你的日子到了。天家的枣又熟了，窗边的燕子飞了，隔壁的姑娘哭了，为什么呀你，这又何必呢？ 的唱片，欢迎回来，继续说说国货回潮的故事。总结来说，喜爱国货的人群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：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20左右的年轻人。中老年顾客，他们觉得国产化妆品久经考验又物美价廉；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对国货的喜爱主要是处于新奇和怀旧并存的情绪。来听龙宽九段演唱的复古歌曲《莲花》。